论在眼前在天边， 真心的为你祝愿，祝愿你幸福平安。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， 不需要任何语言， 静静地握住你的手，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。 我们同欢乐， 我们同忍受，

做更多好事。 有何事就得捐献。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。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付出。 北京时间10:00。